好，开始打 recall。 噔噔噔噔噔 我要 噔 接耳机，不然你们超吵的。闭嘴啊！ 哦，他什么时候变？他什么时候变民主教父了？ 不是吗？不是，本来就是，不是本来就是，本来就有这个称号，不是吗？对啊。哇，你蛮聪明的嘛。他躲在牛奶后面啊，看清香。这 躲，不，清香那个时候他出现了吗？清香那时候是什么时候？看一下。对啊，他其实很早了，很早就出，但是他一直都在，他是一直就在就待在台湾的人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一直待在台湾的人。清香是什么时候？清香台湾。宋省长才多少岁？还是……哦，你有听过这个？不错，不错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应该扛超久啊，什么扛啥小？屌扛！欸，这个音讯其实很大，说实在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个音讯，我录2分钟就3.7 MB 了，有啊，蛮大的啊。啊，我们看那个1个小时后会怎么样？我的硬碟比较小嘛，我客家人啊，不能省硬碟哦。1947年呢、啊，清香1947年3月8号，3月11号，1947年他妈的，李登辉在干嘛？看一下啊、哦，1947年李登辉不知道冲他小，1947年李登辉才20几岁吧？什么啊？他就被牛奶干掉啦、啊，牛奶获胜呢、欸？我去买一个牛奶，然后压在李登辉的照片上面了，直接 win。我要去买一个牛奶啊！李登辉直接印出来啊！哦 第一期直接这样压上去 你知道我的那个介绍 blog 介绍叫什么？叫做那个讲垃圾话的 podcast，然后后面解好没有完全没有道德那一种 看一下哦，导灰，导灰啦，杨石秋是哪位？我在。灰球组， 老灰太好笑了，天哪！哦，因为我设成人，你把它按同意就好。没有，就不，就是他只是要先丢在 blog 上面，然后才能丢到那个 Spotify 上面而已。对啊，就是他要做一个什么什么 fee burner，你先传到一个能丢那个音乐媒体的一个网站上面，然后再把它拉到那个 blog 上面，blog 再用 fee burner 做 RSS。还是再丢到那个 Spotify 上面，然后 Feedburner 呢会自动去抓你 blog 里面更新的东西。对，是这样子。是，文的毛是。我们来看，来看一下，可能吧。我今天早上看，今天早上弄他一直没有更新，他一直 processing 啊。我看人家也是说一天大概就会显示出来。啊，看一下巴哈有什么第一文，我最喜欢这个时候看看第一文。巴哈，王秉忠直接说："哇，终于死了！"我看我朋友丢的，不知道冲他笑。那你就查一下，王浩宇差不多什么2020？巴哈姆特怎么用啊？我已经不会用了。太久没用了，过气过气，还在吗？这是谁呀？你是 Jenny 吗？哦，白痴哦，Jenny 是那个，是 蔡徐坤之前在巴哈上面讲干话，然后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在蔡徐坤在巴哈里面讲干话，然后有个人叫 Jenny，他去说哦，我要被统测，然后他把他的名字改成 Jenny 统测模式，然后开始 po 文之类的。啊，Jenny 是，我看一下看一下。你这卡皮呀、李登辉病逝了，李登辉病逝了，李登辉终于死了。来看一下，我在念标题啊，你真的死了，你真的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你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死了。好无聊啊，没有特别好玩的。绘图转身，哈哈，要绘图转身啊！酒吧播那个，播酒吧给他听，播酒吧。吕世轩的酒吧，